復次廟位，成道四法所言人信，何等為四？一者法言修行常使相應。嗱，咁啊，所念呢一段經文咧，就係、是、廟位童女問佛十個問題之中咧，咁啊，廟位童女問咗七個啦，已經即係佛所答嘅咧，四七嘅二十八個辦法啦，已經嗱，咁啊，加下答咗六個，加下今晚開始呢段經文咧，就屬於第七個。咁啊，第七個所問嘅咧，就係話點樣先就可以我哋嘅人講説話講出去，人家哋都會相信，唔會令到你講嘅話咧，根本人哋係當你耳邊風，根本就唔相信。想做到啊，我哋喺任何一個場合，喺家庭又好，喺社會上又好，人與人之間嘅交往啊，我哋離唔開呢個講話。嚟表達咧彼此之間嗰種嘅感情。嗱，咁你想做到，凡係出言法語啊，對方乃至嘅多人都會咧係相信你所講嘅話，冇半點嘅抗議咧。咁你就應該都依照下邊咧四個辦法，嗰個復次廟位復於上來啊所問過六個問題。佛都已經答覆咗啦，咁啊，家下咧就講第七個廟位啊，佛咧就先叫佢一聲，因為問咧係廟位同女問，咁啊，既然由廟位同女問啦，所以佛咧就答覆佢之前咧，咁啊先咧叫佢一聲佢廟位啊，咁即係等佢好咧提起個精神去聽佛咧嘅答覆，話成菩薩成就四法。就所言的人品啊，就是、行菩薩道的人，如果咧想做到真真正正咧講嘅説話，一講出嚟，人人對佢都相信，冇半點嘅抗拒嘅話咧，你哋要成就咧係四個辦法。如果呢四個辦法能夠你做得到嘅，咁啊，所言咧，人人都會相信你啦。嗱，咁啊，既然提出四個辦法先就可以做到所言人信啦，因此下邊咧就提出一個問題：個何等嘅為四咧？咁四個辦法之中係究竟四種乜嘢辦法啊？個何等嘅為四？個為一者法而修行就常使相應啊，就係、是、四個辦法之中。是第一個辦法，個發言就係佢所講嘅説話，修行咧就係、是、修持，以共咧實行。你言行能夠相應嘅，咁啊當然咧，你所講嘅説話，人哋咧係當然對你相信啦。嗱，咁啊，例如好簡單，我到處講經咧，多過啲人家哋食素。是戒責放生，如果我自己不吃素，我又不放生又不戒責，我跟你們說你說是不是耳邊風呢？你問回上來，法師啊，你叫我們放生，你叫我們吃素，你自己又不放生又不吃素，我怎麼聽你說肯定這個反應就即是我言行就不相符了，我所說跟我所做，咁啊，既然都唔相信啦，都唔相符啦，又點可以叫你哋啊聽我嘅話咧？嗱，咁我一定要自己咧，根本我出家人都係食素噶啦。嗱，咁啊，加上我哋有咁樣嘅慈悲心，對於嗰啲畜生啊，俾捉到嘅殺啊嗰種嘅痛苦，我哋盡力啊，有幾大能力，我哋就做幾大嘅事，即係話戒殺、鞭格、放生。嗱，咁我自己又食素，又唔食肉，又戒殺放生，呢個係事實啦。咁所以我同你哋講咧，先就可以勸你哋啊，最好咧係食素，唔好殺生啊。仲堅嘅咧，有錢銀即係寬動啲嘅話，隨我哋嘅力量多多少少，咁啊做啲咧參加所謂放生功德事。嗱，咁我咁樣講，就算我真係我自己言行。是相符， 或者啲勸人咧都未必相信得咁多啊。都希望有一兩個相信都唔錯噶啦。嗱，咁何況我自己言行唔相符啊，先問信你哋有冇人相信啫？咁啊，肯定一個相信嘅人都冇啦，因為我自己不正嘛。咁你不正啊，你又點樣勸人家哋聽你個話咧？所以呢句話發言修行，發言就係我哋所講嘅説話。我哋勸人家你行善啊，你食素啊，你戒慚，你放生，咁啊發言啊，呢個説話已經就發出去啦。嚟修行咧，就係我哋要修持，咁啊亦都要實行啊。你自己要實行係食素，咁啊亦都啦嚇，時時咧有機遇就係放生。咁自己呢修持實行做到呢啲事情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啦吓，以自己所修所學咁啊勸對方啦吓，我都係咁喎，你就不如啦吓，最好食下素，係放下生，可以講呢，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呢，就保住個耳仔會長，即係代表你哋長福長壽啊，絕對唔會點樣啦。所以我哋發現一定要有修行，所谓言行相应呢，才就可以使对方啊对你所讲的说话呢不会抗拒，而且仲实实在在呢会听你的劝告，从此或者食素，或者呢有多余的钱，咁随分随力。如果有人放生的话呢，我哋亦都呢做多少结下缘，咁都係由于呢个言行相符的人之所勸啊，才至令到你咧得以接受食素與共咧放生。所以話四個辦法之中咧，第一個辦法就要發言所講嘅説話要修持，要實行。所謂言行相應，嗰個常使相應，常常使到自己所講嘅話，亦都咧實際去修行。两样啊，行以共言，言行是相应，不会违背的话呢，那你日后啊，人家看到你这样做了，你劝人家地食素，劝人家地放生，你这种说话放出去的时候呢，人家才可以对你啊所劝呢是相应。所以这个就是四个办法中第一个办法，就是发言要修行，言行相应啊，个话常事相应，唔可以单就得个讲字，自己唔做，你就叫人哋去做咧，呢个肯定咧，对方就唔会接受你嘅劝告，唔会相信你嘅说话啦。各位二者于善有所，就不浮诸恶。嗱，善有呢、這个我都绝对认错咗噶，就系、是、有冇嗰个有。你哋咁有冇印錯？我就唔知，應該都係朋友嗰個有善有咧，咁啊即係善知識，就係、是、一個咧長輩，一個上人，而且佢有好好嘅修持，能夠做我哋個模範，咁啊稱為佢嘅善嘅好朋友，亦都係一個善知識。現在話於善有所，響呢個善知識。嗰、那個地方啊，佢就不浮就諸惡，浮就浮藏。呢、這個本來個福字即個福轉嚟，咁啊佢就福啦。但係呢個讀浮浮即個浮藏，即個諸惡咧，就係、是、我哋所做嘅罪過。因為我係凡夫，我哋唔係聖人。即使我哋學佛，我哋修持用功，都係暫時現在呢種係凡夫發心啊。未曾断烦恼，未曾开悟，未曾明心见性。嗱，咁啊，既然系凡夫为宗啦，每日嘅行事里边啊，日常嘅生活里边啊，就难免咧就无过错。呢、這个肯定嘅，睇个系大嘅过错啊，就系、是、因为嗰啲咧唔着意、唔留心，少少嘅意思咧，一下唔小心啊做错咗。我哋二十四个钟头里边啊，可以讲咧，所谓举手投足啊，做错咗嘅好多好多，因为我哋系凡夫，我哋虽然学佛啦， 我哋本身係凡夫啊，同大家一樣。嗱，咁既然我哋係凡夫，每日嘅動作難免無錯啦。嗱，咁啊有錯咧，就一定係要改喎。嗱，咁啊，如果你有錯唔改咧，所謂積少就成多。啊，咁啊，積細就成大啊，變咗咧由少少個過處積下積下積下咧，就變成係大個過處啦。咁如果我哋唔懺悔、唔改過嘅話咧，就變咗啊少過積下積下成為大過，難免將來咧就唔墮落，就變咗咧呢個後果咧就好嚴重。咁如果我想懺悔，我想將我自己所犯呢個過處啊，去發怒懺悔，咁啊對住邊一個發怒表白我自己嘅錯處咧，就一定要響呢個善知識嗰個地方咧去表白，以共亦都咧響呢個善知識嘅地方咧去懺悔。嗱，咁如果我哋有過處，能夠即刻馬上呢生慚愧心啊，去懺悔啦。所以戒經裏面講啊，個懺悔則安樂啦。跟住有個如果不懺者罪益心啊，如果我哋有過處，唔好好地喺呢個善知識面前發怒懺悔嘅話咧，咁啊一日一日咁樣過，你個罪過就一日一夜咁樣增加啦。日日咁樣增加，所以我哋一有過處，一定咧要快快脆脆響呢個善知識長老面前，要將自己所犯嘅過處係表露出嚟，然後咧響呢個善知識之前咧，至誠咧係懺悔。嗱，咁啊懺悔咧就唔係話一次過嘅喎，我哋要不停咁樣懺悔。加上懺悔之後咧，雖然係清淨啦，你已經懺悔無過啦，但係就唔可以啦嚇，唔使跟住又再犯喎。你唔可以斷斷，咁我懺悔咪得啦？咁我有咩過處？得下懺悔咧，聽日又做啦，咁又懺悔咧，就唔係咁簡單噶啦。一次即係第一次，你唔懂，你唔明，先至懺悔咧有效。可以消除你的孽障，令你身心清净，你就不可以顾话，既然咁方便，啊犯咗过处，响个善知识面前咧忏悔就冇事啦，咁就唔使咁紧张啦，咁啊随随便便，咁咪一犯过，咪又响长老面前善知识忏悔咪得啦，我哋唔可以咁啊，我哋一忏悔咗之后，更加以后咧。語言談舉止舉手投足咧，更加要謹慎，盡量做到每日嘅行為都係好正確，走呢個正路，唔會有半點嘅歪斜。我哋時時咧要警惕自己，生起呢個慚愧之心啊，咁先至可以唔會咧係再犯啦。所以話第二啊，即係第二個辦法咧，就係於善有所，就不受諸惡，唔會負堂自己所做嗰種嘅罪過。嗱，咁啊，如果你喺呢個善知識嘅面前，將你自己所犯嘅過處啊，咁表白出嚟去懺悔，你就係清淨嘅身心啦。咁你以前呢個清淨嘅身心，無過處嘅身心，咁你出言發語啊，當然就好審慎，變咗對方聽到你嘅説話咧，先至肯相信你啊。所以話，而且於善有嘅地方咧，係不浮諸惡。第三者，於所聞法就不求過失。就是對於我們所聽聞的佛法呢，不要求他這個過處。那這些這樣的問題呢，在這個末法的時期呢，都所在多有，就是說處處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很难呢是找出来，即是说很容易呢找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例如人家布施，你听到法师讲是布施是怎样怎样好，是怎样怎样的功德大，财布施是结到很多的人缘，法布施亦都很多很多的佛缘，如果无畏布施呢是救到很多众生的生命，是很好啊。但是有些人呢，他信佛信得不肯切，他就说嘿，使乜咁紧张啊，钱是我自己赚到的，咁使乜咁傻，拎个布施去帮人啫。咁呢就变咗呢，对于呢个所说个布施呢一法啊，就有所挑剔。咁你对于呢个佛法唔尊重，对于呢个佛法呢听咗之后有所挑剔，你就揾佢个过处啊，你个心识已经唔正。所以你举言法语啊，讲出嚟咧，即使几好嘅妙理啊，咁啊都唔会令人咧系得以对你所讲嘅说话去信受。咁假如我哋能够啊，对于所听闻呢个佛法，作呢个难遭之想，作呢个难逢难得之想啊，我哋应当咧。对于正知正见的法师或者是居士所讲这个正知正见的佛法，不要吹毛求疵，不要专门呢找人家的错处，找这个佛法的错处，要生起对佛法的信心。那么如果你因中啊，对于这个所闻那些佛法的正知正见的道理呢，生起一种信心，不会有所怀疑，那么因此你将来的果相，你去到哪一个地方，你所有讲的说话，乃至劝人家去修行念佛诵经拜忏，你好好的善心劝人家去修持，劝人家去布施或者戒杀放生食素，那你人家一定呢会对你所讲的说话呢是生起一种信心啦。主要就是你因中呢对于所闻这个清净的佛法，不会呢是找他的果失。那四者就是于说法者就不生护心啊。那么四个办法之中呢，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四者。於說法者就不生惡心，這個不要讀惡字，是讀惡，惡就是厭惡，即是說對於這個說法的人呢，你不要生對他有一種討厭，有一種厭惡的心，不生就惡心。於說法者，說法呢就是這個講經說法的人，包括出家兩眾，即是男出家女出家，亦都包括咧在家嘅两众，即系男居士、女居士。咁啊，四众弟子里边，只要自问系正知正见，自问咧系曾经对佛法系修学嘅一个时期，系可以加上自己嘅嘴嘅辩才，可以啦吓，同嗰啲有缘嘅人咧，为佢讲经说法。咁呢個咁一個説法嘅嘢人咯，者即係人，於説法者即係於説法嘅人，就不生護心啊！你唔好生起一種咧對呢個説法發心行菩薩道演講佛法宣説佛法嘅人咧，生一種厭惡或者討厭嘅心。點解咧？經常都講啊，佢話人生就難得。佛法就难闻啦，现在人生难得，系已经系得到啦。我哋家个个座上都系人，包括我自己都系人，在呢个有情界中啊，能够得到呢个人生，唔会改变或者做呢个畜生身啊，做其他嘅异类身啦，系一件好大福报嘅事。 即是说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既然禁慈悲现身度众生，为什么他不肯这个畜生道成佛，他又不肯这个鬼神道天道成佛，他就偏偏在这个人道中成佛呢？亦都可以说只有人才可以依法修持而得到断烦恼了生死，成就出世解脱乃至究竟成佛。咁啊，其他嘅义理咧就未必咁人咁容易，所以太虚大师讲啊，佢话人性就即佛性，我哋有咗呢个人身，再加上有咁嘅善根咧，去闻佛法，难闻嘅佛法，我现今已经系得闻。嗱，人身难得而得物。得到的人亦都有机会闻到这个难闻的佛法，那么我们依法修持呢，当然就是很容易啊，正出世解脱。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说法的人，我们应该就要尊重，无论他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总之他自问是正知正见，即使他讲得不是很流畅，这就是他的嘴笨而已，不是代表他的说得这个道理正确，不过他这个嘴没有那么敏捷，讲起话说来呢比较笨钝一点多，或者没有那么动听之一类，但是他所讲的道理呢是的的确确是真正的佛法。那么我们对于这类的说法者呢，不要生起一个厌恶之心啊，不要对他挑挑剔剔，所以四依之中呢，我们要依法，不要依这个人。这个说法者他都是个凡夫，只不过出了家或者在家人研究佛法，他发心来做呢为众生结法缘，但是他没什么其他的要求，他因为都是凡夫同我们一样，那么难免就没过，这个肯定的。那么这个人虽然他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过处，但是由于他是真修实学的人，对于佛法呢是有相当的研究，所讲的道理呢都是佛的道理一样，他不过是代佛宣扬，将自己所学的真正佛法随分随力呢是为大众结法缘，令到大众呢是心田之中有这个佛法的滋润，等种了这个佛法的善根而已。这个说法者呢没什么要求，所以我对这个说法的人呢，对这个发心行菩萨道宣扬佛法的人呢，只有对他尊重，不要对他吹毛求疵啊，不要对他生一个讨厌之心，我们要依法，只要他所讲是正知正见，所讲是合乎佛的道理啊，我们就要尊重，不单是尊重他所讲的法，亦都尊重这个说法的人，对他不要生一种厌恶之心啊。所以《法华经》第二品叫做方便品，只要我们说一句法，我们众生听闻一句佛法啊，都是为这个成佛的种子啊。我们现在即使听了一次以后没有机会了，或者不好听就死了啦，或者即使不是死了，或者你移了民去了第二处的地方呢，是没有法师讲经，没有佛法的德文，只有都不多，很难得的，即是说你没有机会再听佛法，你即使今晚听一次以后没有机会听了，那你以此这一次啊听经的善根的种子流落这个八色田中的话呢，那么将来这个因缘时节到了， 一切的种子都排咗去啦，轮到咧你呢一次听经闻法嗰种嘅种子咧起言行啦，你都有机会咧再亲近善知识，再闻佛法，依法修行，都有机会咧得到解脱啊！所以闻法嘅功德、闻法嘅利益咧，唔系普通眼前呢个金钱嘅利益。乃是我哋将来以此呢一次听法嘅善根种子咧，能够令我哋了生死、断烦恼、成佛道啊！可见佛法咧系难逢难遇，佛法系不可思议啊！佛嘅法水可以滋润我哋嘅心田，解除我哋心中嘅黑暗烦恼。启发我哋心中嘅智慧光明，所以佛法咧系最好嘅。嗱，咁啊，既然佛法系最好噶啦，所以我哋在呢个因地中行菩萨道嘅时候啊，对于呢个说法嘅人，我哋要尊重；对于佢所说呢个正知正见嘅佛法，我哋要相信，要受持；对于呢个说法嘅人，不要生一种厌恶之心。我们因地中行菩萨道的时候，对于这个说法的人没有半点的厌恶，所谓依法不依人，总之他所说的是合乎佛法，合乎佛所说的道理，我们都要尊重。你因中如是的行持，所以果上呢你就出言法语，能够令人听到呢，咁一定呢是对相信，对你呢是尊重。咁所以呢个第七个问题呢，就是妙慧童女所问啊，我哋如果想得到出言法语，人对我所讲嘅是相信唔会抗拒嘅话呢，佛就教佢你哋要成就四个办法，你所言呢人家就对你相信了。哪四种？就是一者法言修行，常使要言行相应；第二于善有所不浮诸恶；第三于所闻法是不求过失；第四者于说法者是不生这个厌恶之心。那么这四个办法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话呢，咁你果上啊就可以出言法语，人人都对你尊重啦，对你信任啦。嗱，呢啲系属于呢个因果啊，所谓如是因就会感到呢个如是个果报。嗱，咁啊长行文已经系讲完，下边就讲呢个偈颂啦。各位以时世尊就以说就偈言，以时就系当佛啦。说完这四个办法之后呢，跟住就讲这个所谓偈颂的法言修行就常相应啊。那么这一句呢就是从众四个办法之中呢，一句法言修行常使相应，说几句不藏就是于善有。那么这一句呢就是从众啊，于善有所就不浮诸恶，个闻经不求人法过。咁啊呢一句咧就系从众啊三者于所闻法就不求过失，个所言一切就皆信受。嗱，咁啊呢一句咧就系从众啊。所以於說法者不生这个护心，如是呢我们在任何的场合将来就可以呢通通出言法语，人家都对你呢是有一种信心，能够呢接受你所讲，所谓因果呢是相符。复之妙慧菩萨成就四法，能离法障，是速得清净。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属于十个问题中是第八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离开呢这个法障。 那么什么叫做法相呢？就是修学佛法，或者研究佛法，或者依法修行期间呢，你遇到很多障碍，令到你修行学佛法不是那么顺利，遇到很多问题障碍你，令你对所学的佛法所发的心呢，不是那么容易呢贯彻到底，这些就叫做法障了。例如我们今晚有些信徒有些善信，他知道某一个地方有法师或者有居士，那么演讲佛法宣扬佛法，你们都一向都要听开的，去亲近这个法师或者这个居士，你一向听开都是亲近开的，但是突然今晚不去的，那么点解呢？或者你啱啱出门突然间有个电话一响，你一听呢，哦，原来有这个远方的亲戚或者朋友相好，那么来探你，而且呢在隔离街口，即是说就来就到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既然那个朋友亲戚打到电话来说就在隔离街，即是通知你一声，你有什么事你不要走开，隔离街行到就是几步几分钟就到了，当然令到你就不可以走啦，一定要招呼这个所谓的多年不见的亲戚或者是老朋友啦。那就变成了这些亲戚的老朋友呢，就是障碍到你今晚呢你不能够去听佛法了。今晚这一堂佛法呢，你一定有所欠缺了。那又或者讲讲下经的时候，当然有些人呢带埋小朋友来听的，因为屋企呢没人凑带那些小朋友，但是自己又很喜欢听经研究佛法，那么当然就不可以掉下屋企那些暂时未曾懂事的小朋友不理，就去了听经啦。那么要听就紧埋担过去啦，一方面有自己呢是照顾他，不怕发生意外，二方面同埋过去啦，他亦都可以懂唔懂都好啦，都可以听下，都叫做种下善根啦。咁但係偏偏一来到呢，人哋法师就讲緊啦，咁一齐大家在座成班人都听緊啦，咁小朋友就唔懂事唔生性啦，嘈嘈吵吵。当时呢就知多扭计唔听话。咁就变咗你到啊，自己固然分心要照顾佢，要氹佢，唔好俾佢嘈，令到大众嗰啲听嘅人呢亦都因为听到呢个小朋友呱呱嘅嘈嘈吵吵呢，就难免唔分心。既然分心啦，就听都听得冇咁明白，听都冇咁清楚，呢啲咪叫做法障啦。就是你修学佛法、研究佛法、听闻佛法呢，咁啊种咗好多好多嗰啲外境呢，系扰乱你，令你唔能够一心一意、清清静静咁样去听嘅，就名为叫做法障啦。嗱，咁啊，现在妙慧童女啊，好了解呢啲咁嘅问题，所以呢一次嘅问呢，就系问佛啊，究竟行菩萨道嘅人点样先至可以离开呢个法障，速得清净啊，即系好快好快咧，令到佢呢个身心啊，因闻佛法顺顺利利而得到自心咧系清净。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那么妙慧同你有问佛，就当然是有所答咯。那么答复他呢，就是有四个办法，所以菩萨成就四法能离法障，速得清净，何等为一者？以心意咬舌三律儿。那这个乐字呢，你就不要读快乐这个乐这样的音，就读一个咬咬，即是喜咬，即是欢喜咁样解。说三律儿， 三律儀呢，即是三種的律儀界，攝就是攝持，即是說這三種的律儀界呢，你都要攝持，即是不要散失，三種都要呢收集做到，不可以啦、啊、令它有所散失，只是收得一種，其他兩種不收，或者收兩種，其他的一種不收，不可以，一定要三罪正戒都要齊收，那就叫做攝，就是攝持，這個三罪正戒一齊都要收，不要令它分散，那就攝三律儀。那麼既然說明三律儀是哪三種，第一叫做攝律儀戒，這個現在這個止這一方面的，是止惡這一方面的，例如我們受了五戒，第一條你就不要殺生，第二條你就不要偷盜，第三條你就不要邪淫，第四條你就不要妄語，第五條你就不要飲酒，其他那些出家戒都不行，就算簡簡單單再加個五戒都有五條。那麼既然不准我們做這五件事，我們一定要停止啊！從這個消極這方面來說呢，就要停止了，絕對不可以做這件五件事啊，殺盜淫妄酒這五件事呢，我們一定要停止，不去做，那就先至叫做是持戒。所以這個律儀戒呢，就是叫止持，我們停止不做，你就叫做持戒，所以叫做律儀戒啦嘛。那第二就是攝這個事物戒，屬於這個作字，作即是做，你做先就叫做持戒，如果你不做的話呢，就是犯戒啦。點樣叫做善法戒？就一切的善法我們都要去修，都要去做。例如我布施和大眾結緣，我們要做，這都是善法。我們放生和這個畜生結緣，令它不好快在這個砧板上被人家又斬又剁，保護它這個生命。那麼這些這樣的事呢，我們應該要做，我們受了戒應該要持戒，這個持戒都是善法，我們應該要做，這種就叫善法。所有一切的善法，我們誦經是應該要做，我們拜佛應該是要拜，我們修善或者是拜忏，我們應該要做，乃至福利人群、利益社會，對於有需要的人，我們要盡量去幫助，這些都是善法，我們應該要做，是屬於積極這一方面。攝律儀戒就屬於大消極這方面，即是樣樣都不可以做的，又不可以飲酒，咁又唔可以殺生，又唔可以邪淫，又唔可以偷盜，又唔可以講大話，咁樣樣都唔準啦，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咧，即係話你完全咧唔好做呢啲事，咁就叫做咧止持，停止唔做呢啲事咧，就叫做係持戒，咁叫做止持，就屬於呢消極呢方面嘅。嗱，第二呢個善法戒，一切嘅善法我們都要做，佛教的善法我們要做，社會的善事我們要做，可以贈醫施藥啊，幫助那些關寡孤獨有需要的老人啊，這些事我們要做，我們做就叫做持戒，如果不做呢，就反為叫做犯戒了，所以叫做作持就止犯了，作即是做，你做這些善法就叫做持戒，如果停止不做呢，那就叫做犯戒了。那么由于我们修这个摄善法戒，刚才都讲过，除了佛教里面的善事我们要做之外， 社会福利的事事我们都要做，好像、啊、修桥整路啊，咁啊天冷啊派棉胎啊，咁啊天热咧赠饮茶水啊，嗱咁啊晚上黑暗嘅地方咧，我哋教盏灯咧，方便过路来往嘅人啊，某一间衣筹款啊，我哋尽量捐俾佢，帮助佢买嗰啲医药咧，嚟到帮助嗰啲有病嘅人啊，呢啲通通都系咧所谓对人家。是有好處，是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第三呢就叫做饒益有情界了。我就所說修橋整路是方便人家來往、啊、不會得發生意外，這種是不是饒益眾生呢？當然是利益有情，是對這個眾生有好處的。例如天冷我哋赠呢个棉胎或者棉衲，我哋热天响嗰啲十字路口咧摆到嗰啲茶水，方便嗰啲过往口渴嘅人咧又可以饮水饮茶，呢都系对人有好处，都系属于利益众生啊。所以呢个作持呢个善法界咧，你做就叫做持戒啦，就系从呢啲福利社会。以共你依呢个佛法去修持，呢、这个属于咧系善法，可以饶益自己，亦都饶益啊一切众生。嗱，咁啊三律而戒，三尽正戒，我哋都做到，你先至叫做行菩萨道啊！唔可以有所散失，即系三样咧，唔可以话收咗两样，放弃一样。咁就叫做攝，攝就係攝持，將呢三種戒咧係攝持起嚟，即係三樣都做到，千萬唔好令佢咧係有所咧一種咧唔修持，咁啊叫做攝三律儀。現在話以心意拗，能拗就係喜歡，個心咧好中意，咁啊叫做意拗，意即係心啊。我哋嘅心里边咧，系好喜欢、好中意、好乐意咁啊，嚟到去受持呢个三聚正戒。现在啲以心，而且就系用也心咧，就系、是、心结、深刻咁咧发心啊，去好拗修持呢个三种嘅戒律，就明白佢哋以心意拗。三律儀，如果我們因地中以這個深深好咬之心攝持守持這個律儀戒、善法戒、饒益有情戒，令我們不會違犯，令我時時刻刻都是修持這個善法戒，做這個善法功德事，能够饶益一切众生，与众生方便，咁啊，我因中如是修持，咁我哋果上咧，你无论在何时何处何地修行用功咧，都能够令你嘅道业增长，唔怕有呢个外边嘅环境或者人士咧对你扰乱，对你咧妨碍。咁所以我哋咧，你想离法障得到咧心清净而修持佛法嘅话，其中四个办法之中咧，第一个就系以心以拗摄三律儀就得啦。嗱，第二个咧就闻甚心经，就不生诽谤。我哋第二个办法咧要做到啊，闻就用呢个耳根嘅听闻。甚心经咧，就系讲呢个大乘嘅经典，好似大波涅盘经就讲呢个佛性，楞严经讲三如来藏，法华经讲呢个一乘实相，所有呢啲咁嘅大乘嘅经典咧，里边嘅道理啊，真系甚深微妙，不可思议。 所以就無上甚深，是未然妙法啊，百千萬劫都難遭遇啊！我今見聞得受持呢，我希望是願解如來所說的真實義啊！這些這麼真實甚深的道理呢，不是時時有機會聽聞啊，真真正正有善根才可以聽聞。例如早期，即是六七十年前，即是我們後生的年代，那些講經呢就不是跟今天這樣講法的，找個名相，找個題目，那就叫做講經了。這些就是講開始，不是講經。講經一定對某一部經，不過通常都是講這個大乘經典，好像《靈嚴經》啊、《法華經》啊、《金剛經》啊、《涅盤經》啊、《花嚴經》啊，講這些大乘甚深的經典呢，才是真正的講經。是由第一句如是我聞一路講到最後一句是信受奉行或者作禮而去，全部經由第一句講到最後的一句，其中一句一句呢詳詳細細咁分析解釋，令到大家呢得以明白。咁呢種就叫做真正講經啦。咁呢種甚深嘅經典呢，就係六七十年前所有法師講經啦，無論老前輩或者都啱啱學成就初發心講經嘅，佢都係咁樣講嘅。但是今日已经少啊，真真正正成部经讲的，无论是长经而发花灵言，是短的而一部心经260个字，都好少人呢一句一句咁由头讲到尾了。